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 ，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现在是晚上十点，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笔记则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带着 party 的节拍。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九七四 北京音乐广播，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钟。 妈呀，时间过去就这么快。2021年12月的第一个周六，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欢迎新朋友也是老朋友的葡萄不愤怒乐队。为什么说新朋友也是老朋友？新朋友对于974 Live Show 而言是新的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做客，但是对于北京乐广播你们不是新朋友了哈。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葡萄不愤怒乐队， 我是主唱小珍， 我是鼓手博子。 啊，旁边有一位不说话的，那你是来干嘛的？ 你好，你好，那个我是葡萄他们的经纪人，然后今天就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下。 经纪人，然后怎么称呼？ Shelly， 不好意思，不太习惯。 对， 也是你第一次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见面，是不是？ 啊，对对对，是因为我一般就是看他们上节目就好了。 我特别邀请他过来，然后想要以一个经纪人的视角跟大家来聊一聊乐队的一个发展的状况。 对对对 对。 然后你陪伴他们时间其实也挺久的哈。 对，我应该算是他们从学生阶段，然后到作为正式乐队，然后就开始，然后他们也是。我带的第一支乐队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妈呀，你带的第一支乐队，然后一晃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 对， 感觉真的好过了好。 然后结果我们的经纪人在刚才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之后，瞬间在思考一个问题。 孙燕姿的 ID 了，没有歌曲 哦，所以就是、 啊、你以为主题曲孙燕姿唱的吗？我的天哪，你对孙燕姿是有多不熟？ 然后说，哎，哦。孙燕姿好像比我们这个乐队好像要强一些。 怎样转身离开嘛？ 开玩笑，开玩笑。 葡萄不愤怒乐队，大家是熟悉的朋友已经很熟悉了。对于不熟悉的朋友，我们还是第一个问题，请问你们怎么介绍？为什么叫葡萄不愤怒？ 对这个问题，确实所有听到我们这名字的人都会问一下。 是， 对。但是我们一开始还想尽脑汁想一想，哎，要不要套点什么？ 对对对对，官方的， 对官方一点的。后来其实。 你们说过的最官方的解释是什么？最啊，最官方的解释。 最官方就是美国有一个这个小说叫《愤怒的葡萄》，讲述的这个黑人的这个运动的什么事情，然后我们从此然后受到了启发，然后受到传承了精神什么之类的。 后来我们自己一想， 你们应该说是哪一天在睡觉的时候，突然有个苹果砸到了头上，然后突然间想到，哦，原来美国曾经在哪有过一个这样的事情。 对对对，牛顿在梦里面给我们托了个梦。其实就很简单，其实我们的名字就是我们主唱他的哥哥，然后在玩那个撸啊撸的时候。然后他的那个 ID 名字就叫 对葡萄不愤怒， 然后当时小珍觉得我们主唱觉得哎这个名字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是映射到我们的歌曲里面，很多歌曲就像现在也一样不需要有什么原因出现，它出现了就是有它自己存在的道理，所以说那就这个样子了。 博子你很会解释呗。 哎，因为就这种事情解释多了那就没有办法。 请问经纪人，那这样的一个无厘头的名字你是可以接受的吗？ 我其实从来没有想让他们改过名。 就是 从一开始接触到这个名字就没想过要改一个，大家可能会更容易好记啊，或者是更…… 但是他这个名字就是很酷啊，因为他那个英文是 gentle grape 嘛， 是。 然后呢，你就会想，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葡萄是 gentle 的葡萄呢？而且为什么葡萄要愤怒？为什么葡萄不愤怒？就是你会觉得很多事情它是未知的，没有答案。 对， 但是你这个世界就是会不停地提出疑问。 我若干年前第一次听到这个乐队名字的时候，我就特别好奇，他们是不是特别喜欢吃葡萄？嗯， 所以我们其实就特别享受那种大家猜不透我们的感觉。 对， 哎，这个乐队跟葡萄有关系，还是这个乐队跟不愤怒有关系？其实什么都没有关系。 哎、 对对， 最后是来源一个游戏 ID。 对对对，其实就目的达到了。 上节目之前，我还特别怕他们万一很愤怒的话怎么办？你节目是不是不太好把握？哎，所以你们到底爱不爱葡萄？到底爱不爱吃葡萄？ 我爱吃，我爱吃紫葡萄。 嗯，主唱比较爱吃 啊、嗯，脖子就还好。 我就只是记得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了，没记得别的。 还行，还行，挺溜的。以及熟悉葡萄不愤怒乐队的朋友呢，会知道他们是属于流行朋克乐队。然后今天有一位是由于这个原因没有办法来到节目当中的， 对对对，我们的吉他手然后鱼子牛，他因为最近也是那个疫情原因嘛，然后比较就是出不来，所以说 工作比较 对 工作的 工作性质原因，然后出不来，所以说只能我们二位带他一块儿，咱们一起把这个show给做好。 然后再看我们微博直播的，我们一开始之前就有朋友说，哇，今天晚上造起来。我们今天晚上会使用一个不一样的方式造起来。 对， 这样的不一样的方式在你们的演出经历当中也是很少见的哈， 几乎没有。 在大学的时候有过吗？ 在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在女生宿舍干过这个事儿。 他俩没有对过， 开个玩笑，开玩笑。 他迟疑了一下，就说明。嗯、 我们这都是在男生宿舍干的。 哦， 你这个月苗又黑了， 这画面我不想想。所以有过吗？ 可能偶尔有时候会有一些 都会有 小型的演出。 对 对，就是没有这种，就是比如电声乐队这种设备的时候， 对，就觉得作为尤其是上大学的时候，大家都希望说拿一把吉他，然后在自己的大学能给自己的老师也好什么也好弹一首歌。 哦， 对， 咱俩那会儿老在楼道里唱。 对，我们俩那会儿老在楼道里唱。 他跟别人打过架，因为这个。 哇哦， 因为我们太吵了。 对，我们有点吵。 我说你懂不懂音乐？ 但是我觉得，但是我觉得 门票以后都一票难求。你现在， 但是我觉得其实那些大学生很能理解这个事情。我觉得，但凡是大家在大学生活中没有一点猖狂的事情，没有一点就跟音乐有关或者追女生的这种事情有关的，我觉得你那个大学其实念的也稍微 都会有点遗憾。 对，有点遗憾。 对，所以我们今天晚上会给大家带来在他们的演出经历当中几乎很少出现的不插电的演出。 对， 而且基本上我们今天晚上算是专场的一个不插电的一个演出形式。 对对对对，而且歌曲很多。 请问那这些歌曲你们在写的时候通常是以不插电的方式写的，还是你们在写的时候就是乐队的编制来去给他创作的？ 有的歌是不插电这种写，我弹唱出来，然后有的是有一个大概的编曲，然后我唱进去的。 好， 但其实大多数还是那个以不插电形式为主，因为这个特别方便，这个特别经济实惠。 对 对，很经济实惠。 在看直播的时候说期待，那请问今天晚上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不插电的歌曲会选择哪一首？ 小队开始准备了。 你想唱哪一首？我帮你汇报一下。嗯，给大家唱一个 summer 吧。对 对，唱一个 summer 吧。 因为这个歌曲是我们乐迷都很喜欢，大家也比较熟悉的。因为 summer 嘛，就是我们去来到的地方就像是夏天一样的感觉， 很热情。 对， 嗯，对， 那就来咯。 哎，等一下啊，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来看一下葡萄不愤怒的不插电的专场演出是怎么样的在直播间当中完成的。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有请。 想起你安静的模样， 此刻他拥着的肩膀曾轻轻擦过我的身旁，我静静望着你那微笑的脸庞，不要悲伤，只要更坚强，人总在跌倒之后才学会成长。习惯着麻木的沮丧，路灯下影子的匆忙，他是否也会像我一样，此刻他拥着的肩膀曾轻轻擦过我的身旁，我紧紧望着你那教室的阳光。 这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现场带来的不插电版本的 Summer 哦，此刻我们听到的是录音室版本，大家正好可以对比一下这个差别。再看抖音的荧光水果糖说 Summer never ends， 多瘦也算胖说爱了爱了，然后蓉儿说不插电太厉害了， 哎呀， 再看微博的 Link 还有这个叶子小冬瓜都说哇哇太棒了好听，这个不插电版本我觉得又感动然后又很燃的一个感觉， 它其实就是其实我们的歌所有的歌基本上都能变成不插电，就是其实插电的歌跟不插电的歌它的区别就在于它的那个感动度在某一方面的映射情况不一样， 是 对它比如说就是我们所有的全配置的这种歌它会让你有一个哎我对于这个世界是这种看法，但是如果这个歌换成不插电之后它会有一个另一个看法，所以说就是很多歌换成不插电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别样的音乐，挺有意思的， 因为有一些歌曲是在创作的时候它可能没有那么有能量，或者是它可能是比较 emo 的时候， 对， 然后变成乐队版它会把张力给变得更大，但这首歌曲它几乎和录音室版传递出来的感觉是一致的， 哇，那说明泽华老师已经 get 到我们那个点了 但是你要仔细看歌词的话其实这歌词内容并不是那么的阳光， 对 对，就是 比较就是流行朋克，我对流行朋克的理解就是其实流行朋克是一个 小郑我们话筒再近一点哈， 对，是感觉会很开朗然后很积极很阳光的感觉，但其实所有的你听那些流行朋克里唱的都是忧伤的故事，对，其实他们唱的都是忧伤的故事，在成长里的不理解，然后他们会以一种调侃或者轻松的方式唱出来， 这是小珍自己创作的嘛，所以就很好奇那这首歌曲的忧伤的故事是有多忧伤， 哎呦，这个就是当时感觉就是最后一句歌词嘛，其实最后一句歌词当时对我冲击比较大，就是 不要追味，不要回味这一刻的唯美，因为就大学时候总是有一些聚会啊或者很热闹的事情，然后这个事情过去以后，就像现在可能我会那个落差感会能缓解一些，在那个时候在成长的时候，其实那个落差感每一次你都会给你一些不一样的冲击，你也说不上来是难过，其实是一种失落吧。 对， 这个歌就是那种讲述的里面的一种失落。 你在创作的时候是属于失落的那个当下你沉浸其中去创作的，还是相对抽离以后然后再去回味去创作的？ 也属于沉浸， 沉浸， 对， 沉浸。 而且我觉得就是相当于这首歌虽然说叫 summer， 但其实这个 summer 映射了很多事情，就是它还可以灌输一个名字叫啊开心也好什么的， summer is gone away， 就是相当于是你的快乐终将会失去。其实虽然说是在说夏天的事儿，但是也是在说某一个状态，每个人生中不同的时候你都会有高兴的时候，但是这个高兴的事情永远会过去，然后过去之后、summer 经常会 go away 嘛，然后过去之后你要怎么面对 always be ok， 对，你到底要 o 不 ok。 所以说就是大概虽然说它叫 summer， 其实也这个 summer 映射了很多东西。 有些人在美好的那个当下他是会很怅然的，很害怕那个美好离开。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 你们乐队是什么样的感觉？是在那个开心的时候完全沉浸其中，还是也会有些怅然？ 肯定 我们， 我是会有点，但是开心到极致，比如 drink 的时候，喝酒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全放松的。 我们也会那个什么， 那当然了，你的大脑已经飘起来了 比如说很现实一点，就是可能我们在就是听众也一样，在十八岁的时候还都 OK，尤其是你到比如说哎二十四岁的时候要开始研究生要毕业了，或者本科生要毕业，你要面临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快乐的时间也有，但是会越来越少。你快乐的时候立马就开始面对现实的问题。 哎，是是是，这个时间段卡的肯 定。那个时候你到底怎么面对现实？就是你可以头天晚上你选择麻痹自己，大家跟好朋友一块喝喝酒，然后说哎今天我们就一起 该怎样怎样，就该吹牛。 对对对， 但第二天天一亮， 第二天天一亮的时候，你对着天花板的时候，你就会在想昨天晚上我是很开心，但是今天我比昨天开心的时候更不开心了。这个不开心我应该怎么面对？ 妈呀，我们上来就聊这么深沉的话题合适吗？ 他成长我感觉他成长了他原来都是胡说八道，然后现在 真的 现在说的居然我让我有些小小的触动， 一本正经的大人。哎 没有办法，毕竟岁数到了嘛。 那我们来点轻松的话题哈。 对，来点轻松的话题， 因为已经进入到2021年的12月份了，2021年也就相当于说在这个月当中要结束了。 对， 请问今年夏天你们各自想一件事情，不论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什么样都可以，一件事情会想到什么样的事情？夏天必须在夏天 summer 巡演吧，我还是就巡演。 我觉得 巡演就完了嘛，巡哪一个瞬间会让你突然间想到？ 我想想哪一张，喝酒吧，应该是喝大酒哦，我想起来了，是在一次在那个秦皇岛 阿那亚 在阿那亚， 我 们那个就那天，而且甚至我那一天下午对我们明年要做的新专辑我都有了感觉。我们俩那天 哦，对， 从下午一直聊到晚上，然后半夜我们去了海边。 哇， 这个事情可以是不是可以细展说一下？ 可以啊， 就是我其实 所以你们三个想到的都是这件事儿哈。 有一点， 基本上刚才他一说大概都想到这个事儿。 我想到这个比较深刻， 因为我们乐队相当于是，我相信大家有一个就是应该有一个感觉，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对海有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是， 然后我们当时在那个夏天的时候去阿那亚那边嘛，然后在海边的时候我们当时就对着海，就是什么音乐都没有，然后就在那儿想到底在这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然后后来就延伸到我们之后要做哪，就是做的专辑方向是什么。所以说刚才你一说我想起来，就是明年在夏天的时候我希望能完成当时咱们在大海边的那个愿望。 哎呀，那个那天真的挺有时候喝大了以后是有一些会忘记，然后或者混乱。那天的时候你喝大是真的在想一些事情。对，你在想甚至你后面你的生活，然后映射到你怎么，你想用音乐这个出口来怎么去表达你想说的东西。 这是好美好的回忆。 对， 你们在讲述这段其实并没有展开的这一个瞬间的时候，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定格画面，我都会觉得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一个事儿。 不要追尾，不要摧毁这一刻的唯美。 希望我们刚才在唱这首歌曲以及在讲的时候，大家也会想到自己今年夏天的片刻的那样的一个记忆点。嗯，然后基于他们以上的观点，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啊，各位朋友们。 对，开车可千万不要咱喝酒。 哎，第二首歌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歌？ 我觉得刚才 又说到这样夏天感， 对 对，我 然后而且还说到一个轻松的话题，咱们就是结合一下，别唱太苦大仇深的，咱可以找一个， 要不唱一个就是咱们在海边做的事情， 好，特别好， 可以可以， 那就是酒精计划， 可以，我觉得都行，然后那个给大家唱 一个不插电版的， 对，轻松一点的话题， 好。依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最后还 是我今天应该做一个这样的口播全程。来吧，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然后一边随时跟我们互动。继续有请葡萄不愤怒。 酒精计划来了， 刚说完不喝酒，来吧。 拿着灭火器走路很神奇，他们说我是个傻瓜，我不在意，能不能先好好管好你自己，你是个傻瓜却没人告诉你，为什么一切一定要有意义，一无所有的活怎么就不可以做一个光荣无聊无产阶级，就当我在放屁，我吹牛逼，要喝到挂在天亮之前，明天好只是个谎言，不如今夜我们一起毁灭，带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就算死去不要放过这个夜晚，我说我喜欢流行朋克音乐，你说抱歉你只喜欢故事的项链，我猜你对我早就已经厌倦，为什么不早说浪费我时间，他激动在笑像讨厌的嘴脸，我出跑只要用力给了他一拳，能动作一能让我清醒一点，为什么每个人都喜欢和我说再见，要喝到挂在天亮之前，明天好只是个谎言，不如今夜我们一起毁灭，带上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不属于这世界，就算死去不要放过这个夜晚，计划，谢谢。 最后这样一个快的节奏，就应该请那个我们的雪梨啊，给大家带来一段舞蹈表演。 太帅了！ 哎，你们很喜欢玩哎，玩起音乐就是这样的状态了哈。 对，我们就是这个酒精计划结尾，就是有时候喝多了啊，就越来越快乐。 因为我们一开始在那个唱片里面的版本，就是它还是正常的节奏型。后来我们有一回在现场演出的时候，然后小珍喝完酒之后说：“哎。”咱们这首歌本来就非常的就跟酒精有关嘛，就是应该就快节奏一点，咱们今天从今天开始后面就给它改成快的，然后我们说啊好好好，然后就之后就再也没有那个就是按照节奏型走过，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每次都是 freestyle， 脖子间打的是卡轰，已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了，可以想象如果是在这个 live house 现场的话，它是架子鼓的话，那是一个多么震撼的一个现场、哦、 对对，所以说因为这么震撼，我那个两张茶片已经坏了， 他 又开始换新的了。 茶片全是这种裂的，有洞的， 全是裂的。 妈呀！ 我们在西安的时候，他直接把那个茶片就打出来，大概这么大一个口。 天哪，经纪人说很费钱哈。 啊，经纪人说 这三个字很费钱。 这个事情我不管，我不管， 从你演出费里扣， 自己弄自己弄。 他还把重庆场地人家的，就不是他场面，他借了别人场面，然后把那个场片也打坏了。 妈呀， 对， 那这个事儿对经纪人而言是个头疼的事儿吧？ 我不管，我不管。 咸鱼，咸鱼，咸鱼，咸鱼。 大家 没有广告，此处无广告。 大家被这个打坏了，好像还都挺高兴，说：“哎呦， 真有劲儿啊！” 因为现场演出，其实很多时候就像，因为我那个可能大家会觉得就是能可观一点，因为卡片毕竟说白了还是大一点。但是其实我们都一样，就是他们经常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吉他会把弦给弹断了，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嗯， 就是你到那一个刹那的时候，你也没刻意的去把它要弹断，但是就是因为你可能某一个触动你某一个感官的情感了， 对对对， 就稍微使了一点寸劲儿， 嗯， 它就坏掉了。 这就是歌手乐队然后以及观众喜欢现场的原因、啊、 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大家就是为什么虽然说听你歌觉得喜欢但是一定要来看你现场，他就会想看你在现场那一刹那演那一首歌就到那一点 solo 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态。 对， 其实就是这个感觉， 而且哪怕不完美那都是那个现场独家的一切的发生。 对， 不完美其实就是最完美的时候。 酒精计划这首歌曲是来自于今年六月份带来的新专辑《我无可救药的执念》当中的第一首歌曲。 Yes, yes。 为什么把它放第一首歌？这是认真的排序的还是？ 认真的，认真排。我们当时第一首歌排的不是这个，你记得吧？ 我忘了，反正我就记得，我就记得当时排到酒精，我说。哎，这个应该是第一首， 因为不喝到一定的程度上，没办法听《葡萄不愤怒》。 我们当时就是这一张2021年的这张新专辑，然后这堆歌做出来之后，然后再做一个排序。后来就说哪一首歌放在第一个，情感比较好。你如果是苦大仇深也不太好，你如果是太暧昧、太抒情的也不太好。但是一拿到《酒精花》这首歌，觉得哎，就是稍微的，要这个也有一点，要那个也有一点。然后他还稍微的节奏快一点，能让大家一下映入眼帘的感觉，所以说当然就直接、 嗯、 OK 就这首歌 也很像你们就直接进入到状态，你得先有一个入场的一个感觉。 对 对对对， 哎，你们一般去讨论这个专辑排序这个事儿是很 peace 的还是、 嗯、我们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和我们做歌一样，就是可能哎，这个顺序大家听也不会去琢磨，但是这个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事情。 当然啊， 对 啊， 我们一定要就是要满意，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对待这个专辑不管是顺序包括封面还有歌词页所有的细节都是当做我们自己的孩子，就一定要把它做 到满意。而且基本上大部分时间我们比较 peace， 但是有那个争吵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合理的角度去讨论，不是说就是以谁性格强烈一点就听谁的，而是就这个、 不是打一架的那种啊， 就完全不打架，我们不打架，我们在这个事情上基本上就是属于很正常， 我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 嗯、 然后 对、 嗯、 对，因为就是我想 就当 时 官方说法好了。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然后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我说我喜欢流行风格音乐，你说保证就喜欢故事的笑，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拥抱，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 这一年，这 我们拥抱 长空， 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 拥抱世界。 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年一个 拥抱。 声音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第一声问候，从我们来到人间就开始接受声音的多种表达方式。 宝宝真乖。 嘿，我说你快点儿的呀， 我喜欢看你笑。 工作你走脑子了吗？ 狂风暴雨如鲠在喉， 写不完作业你就别玩了。 眼睛长哪儿了？着什么急？ 和风细雨如沐春风， 加油，面试必过。 咱们都是街坊啊，有事儿您说话。 声音情绪五味杂陈，甜咸多一些，苦辣少一点，生活和谐，快乐无边。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74 Live Show。 大家好，我是艾怡良。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10:30，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今天可以让大家羡慕一下有他们这个周边的棉质很好的衣服的泽华。哎，质感真的是很好的， 是吧？ 这个 良心我们一般都拿这个当睡衣。 该不会不好买吧？ 他等于说是美国一个牌子，他国内不是很有名，然后他跟我们做的一个联名。 你这样说人家会开心吗？你前面说 的，对不起，就是刚进入，刚开始在中国打市场，然后我们很荣幸的被选中， 很好买，只要关注我们的微博什么的。哎，这个广告是不是不能打？能打吗？ 哎，你感谢我莫名其妙给你打一下广告，真的是。 对，只要关注我们，全都能那什么。这个衣服有一说一，确实当睡衣特别的好用， 然后去看现场演出的话，穿这样的衣服的话是最合适的， 非常非常有那个感觉，直接非常的 match。 哎，此处不上链接。我现在突然间的觉得，如果今天子牛来的话，我是不是全程都不用说话了？你们是不是话在你们三人在一起话特别多的？ 我们害我 他的话比较， 我们那个话就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我们几个人的 我们都胡说八道，就是没有您 对 引导的话都说到那个。 今天这双口相声就很好啊。你看雪梨全程都插不上话。 就是子牛等于说像是他们之间稍微平衡一下，因为就是像他们一个白羊座一个射手座，两个人就是兴奋的时候都非常有劲，然后 是感觉到 就会可以达到一个平衡，所以他们三个在一起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balance。 其实这种感觉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我们做歌的时候，然后那个我们几个凑在一块儿的时候，就相当于这个歌就是你说一我说一，大家能把好多就你灵感乍现的那一秒或者就那十秒立马就能抓住。 嗯， 然后你像一般人可能就是觉得，哎，我不好意思说，那我就不说了。然后可能你那个 idea 特别好，但是你没说， 或有的时候不太会表达。 对对对对对，然后也不好意思表达。像我们就无所谓，就直接说那个，哎，我有一个想法。 结果你们是太吵，完全没有听到对方在说什么，也是不一样的烦恼了。来吧，这段先跟大家分享歌曲，会分享什么样的歌？哎，我先问一下，你这没跟他们商量过哈、啊，因为今天互动的朋友很多，请问是不是可以让大家点歌？ 可以吗？ 点一个，如果在我们准备的，因为这个不插电确实得稍微准备一下，我们也不是对，如果是正好准备的，可以。 或者是如果没有准备当中，但是你们可以带来片段的话，是不是也可以？ 哎、可以 、 这个。 我觉得就是那就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歌吧。 对，我们 可以限制在我们自己的歌。 好， 他要点一个。别的乐队或者别的什么的，我们就 你们说一下你们最不喜欢的音乐人的歌，然后他们就点这个人的歌。 嗯，葡萄不愤怒的。 来吧，各个平台都可以点歌啊，他们已经答应了。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都可以互动。然后给大家点歌的时间，我们这一时段第一首歌先跟大家分享哪一首？ 听你的。 第一时段来一首，忧伤一点的吧。 哦，好呀， 因为就是刚才也说到咱们的新专辑了嘛。 啊，也是 我无可救药的执念。 嗯， 然后这是我们今年专辑的名字。 对对对， 然后今天在这里就演奏给大家这首我无可救药的执念。 来，接下来我们带来这首我无可救药的执念，有请葡萄不愤怒。 关起假装，也有认真练习假装去习惯。我幻想永远可以总有希望，我期待希望能够得到永远，请别靠近我，离开我，需要保持一米的距离，我已经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东西，如果要走就不要再回来。他嘲笑着我，可笑的我，我不需要谁来明白我，我沮丧的搂着我无可救药的执念，像垂头丧气的小熊一样。乖乖的歌，假装他也有了一点点意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沮丧的搂着我无可救药的执念，像垂头丧气的小熊一样，像垂头丧气的小熊一样，像垂头丧气的小熊一样。 这是现场演唱版本的《我无可救药的执念》，也是今年新专辑的同名歌曲。然后唱完歌曲以后，他们两位都像歌词写到的一样，变成了垂头丧气的小熊一样。哎， 完了，唱这首歌之后，直接把今天的气氛拉到了最 emo， 对 emo 了。 一般我们会把这个 emo 的时间再往后推到深夜的时候，十一点以后的时候。 对， 我怕我们再 emo 下去之后，这个节目没法进行了。 怎样？我们节目是那么容易倒闭的吗？ 不是，是我们太容易倒闭了。 你们 emo 会 emo 哭吗？ 会。其实我觉得， 肯定会。 而且这个也是，我觉得是一个现阶段的年轻的九五后的一个现状。大家经常会把眼泪留给自己。经常会把眼泪留给十二点后的自己，在自己家里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现象。 对对对，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孤独嘛，我觉得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虽然现在网络这发达了，但是反而我感觉个体之间的 网络是发达了，感觉大家都能联系在一起了。其实反而你们更离得 更远了， 对，就是很强烈的感觉， 而且你的眼泪更不值钱了，你的眼泪更只能给自己看了，这种话题太多，我们经常围绕这些话题去写很多歌。 我很喜欢这首歌曲当中的这几句哈，我认认真真唱这首奇奇怪怪的歌，假装它也有了一点点意义。 对， 然后紧接着我沮丧的搂着我无可救药的执念，像垂头丧气的小熊一样。 对， 对， 您这个强调那个字都是，就是一点点啊，然后就是他其实就想很轻松的唱出来，就告诉自己，哎，这是没什么的，就是就不重要，没什么的。但是其实， 对，因为 你知道最怕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头脑和心告诉我们没什么，没什么，但我们的情绪告诉我们它其实是有什么的。 对， 对，因为这首歌那天晚上刚做出来的那个小样 demo 的时候，小人给我发过来的时候，就这几句话打动了我。我觉得就是往往大家感同身受的很多事情都是一样，就是你往往你在你的文学作品里面写出一些我觉得，哎，没有事儿，我没受伤，在这种情况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你受了很大的伤，你往往你跟大家说哎我受伤了，大家会觉得哎你就是矫情，很多时候都是这样，你没发现吗？对，确实是。 我们把这个 emo， 既然聊到 emo 的状态，至少在这首歌曲当中给它放大化哈，还是按照刚才这样的，按照2021年即将收尾的这样的方式来说的话，各自说一个今年觉得最寂寞的瞬间是什么瞬间。 我可能就是写这首歌那天晚上吧，就是喝多了，然后 喝多的是头脑还是清醒的，还是依然也不太清醒了？ 不清醒了，就是我第二天起来以后是打开的电脑以后听之前昨天晚上，就我记得我写了一个歌，然后大概的旋律有一个感觉。 当时是抱着吉他哼录的吗？ 对，当时我是先有一个吉他简单的走向，然后我就往里唱，然后当然起来以后我又把词整理了一下，一开始词比较乱，也没有段落之分。 请问你当时那个当下唱的时候是一边哭一边唱的吗？ 应该没有那么，但是肯定就是有的词就是含糊的，然后我会唱歌的时候比较有带进去情绪，就肯定现在我们录制的包括现场都是比较理智的。我在那个自己写的时候，其实我唱这个歌的时候是听着会很就很难受。 我们现在看这个歌词都那么扎心，你当时在唱的话可能不一定完全是这个歌词，但它一定是更走心的呀。 对， 就起来以后你在听的时候没有觉得不敢听吗？ 我起来以后就听， 起来以后我觉得，我跟你说，我一直在跟你说快快快快录快录，就是这个感觉。 对， 我当时因为他头天晚上喝多睡觉前他给我发来的，然后我说第二天咱们立马就把这个东西录下来，没有必要再耽搁了，就没有必要再去抠细节了，没有细节可抠了。 事实上呢，第二天真的就去录了。 对，就第二天去录，而且我俩还在路上想，一开始这个歌出来以后，不是像这种弹唱出来以后会想怎么编曲， 对 啊，加这个曲。后来他说，就是我们 按你们乐队风格，后面第二段至少应该开始鼓啊什么的进下来了。 后来就说，哎，这个歌真的不适合我们那个，就说就让他这样，他是这样，就是出来以后是他最直接的感觉。 这是一个特别纠结的决定吗？ 不纠结。 没有，我俩在出租车上后座，我就记得我给你听完，你跟我说完以后， 因为我觉得就是不是刻意为了深沉。就是如果要是真的刻意在做的深沉，立马我们俩不是喜欢那种真的去假深沉要去弄这么一首歌，就是他情感到那儿了，我们觉得就应该这首歌是这么一个呈现状态，才这么弄的。 这是小珍在2021年最寂寞的时候，就是跟这首歌有关的。波子呢，最寂寞的瞬间， 最寂寞的瞬间，我记得刚才就是在问这个问题泽华老师的时候，然后你在说的时候，我想起来我有一回就是在疫情的时候，然后在家里面，当然这个可能跟音乐没什么关系，然后就是我记得因为我不是学建筑专业的嘛，然后偶尔我喝多了我会拿一张纸拿笔会瞎划了，然后呢 我还以为你喝多了会拿积木开始做一个建筑出来那要建筑人 我刚才以为他会弄个楼什么的 对 没有，我当时就是拿了一张纸，然后在那儿就是我也喝的挺多的，在家里面可能有字有画什么的，然后挺难受的。第二天醒来之后，我不知道我自己昨天晚上在表达一些什么，就是我能看出来我好像很难受，但是在那张画里面我能看出来这块可能 就是很 sad 的感觉，但是我理解不了我那天晚上是什么感觉。我第二天醒来的时候是最难受的，就是我没法理解我当时的那一刹那的，就是可能我如果要理解了，那可能是个零件也好，或者可能就是在我人生中就形成了一个记忆点。但是我第二天酒醒了之后我理解不了，然后我第二天坐在那儿就坐在床上，家里面没人，然后就感觉很空旷，就是我觉得就是你有很多不舒心的事情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算你把它记录下来，但是有可能它就是你都把它记录下来了，它第二天它还是会随着风，都不是随着风，随着你的记忆它就会消失，都是随着你的记忆会消失。然后我就觉得这时候到底人才能什么东西才能留下来，然后当时我第二天我记得特别清楚，有点 emo， 然后我就觉得什么东西都留不下来。当时我那是哪天的时候， 可以永远 对，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可以永远，你都把它黑纸白字的写在这儿了，你第二天你看它的时候根本就看不明白你自己当时晚上写的是什么东西， 但那个瞬间它其实是记下来了。 对，那个瞬间是记，那也是那个瞬间，只能是那个瞬间。 你现在真的很深沉那个， 是，这不是我无可救药的执念了吗？ 每天像大卫一样在思考着很多很多的人生意义这样的事情。雪梨呢？ 我刚刚你在讲的时候，我是想起来一个，就是因为我会经常看着他们，然后呢，其实我有觉得有时候看着他们会让我感觉到很多的情绪，就是我记得就是有一次应该是在西安，他们那个就是晚上演完出之后，其实很多人他们都会说到他们在演完出结束之后的那种落寞感是非常非常寂寞的。你本来在台上非常的热烈，非常多人喜欢你，你下去之后的话，其实你会发现我也就是我，就是我还是我，我只是我，我只能成为我。然后他们那天晚上回去之后，就是在那出车上，他们就放有一个叫 Taxi 的歌，然后里面有个歌词非常的打动我，就是说就是在那个出车的后座，你问我这个悲伤是否永远延续，就是否永远不会消失。然后就在那个瞬间那个歌词，然后他们当时在那个状态里，然后我感觉到一种非常巨大的一种寂寞。然后呢，但是我总觉得就是这可能就是朋克应该有的一个状态。你会发现所有的朋克为什么他都会给人非常年轻的感觉，因为他永远没有答案，他只会提出他的问题，他永远没有答案，年轻就是不会有答案。对，所以我觉得人生也是这样子，然后但是这样也没有问题，就是其实我是想说就算孤独也没有问题，就算你只能成为自己也没有问题。 我的妈呀，你们都好会讲哦。 这得鼓掌。 说的挺好。 不过确实也是，我跟我们经纪人雪梨说的也很像。 对，我也想起那天那个 Taxi。 我们当时就是经常会喝酒也好，或者会到某一个困境时就会问说那个到底有没有人理解我们？都不是这么问，我们都是说，哎呀，没有人理解我们。 对、 啊。就是理解我们的可能只是对面的你， 对， 就是有可能对面的你都是只是理解片面的我。 而且有时候最寂寞的时候是你自己都会觉得自己也不理解自己， 对， 然后整个非常的空。但是我们讲这段的时候，大家好像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emo 的情绪当中，甚至大家会想到自己在今年的一个 emo 的状态的那些瞬间。我觉得好像通常我们在聊这些事儿的时候，如果是用漫画形式来表现的话，它头上一定会有六个点儿， 对， 省略号的形式， 对对对对。 但我们要换一个思路来看的话，这六个点它其实也像是一个未完待续的，它持续在进行，再往下走，再往下推动的这样的一个前进感。 其实我觉得人可能会对海有那种亲切感，除了本能之外哈，其实人的情绪就像海一样，你会有高的地方，会有低的地方。 对。 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很多人喜欢葡萄不愤怒的原因，除了他有唱 emo 地方之外，他会给你非常巨大的勇气。 哎， 对对对。 而且就像歌词一样，很多是先是从这样的 emo 作为出发点，是我们理解你们，我们跟你们一样。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依然还可以彼此去拥抱彼此。 对 对。 就小张还是会像战士一样，就是继续就是往前进，往前。Yeah. 冲， 马上！ 白天的时候冲，晚上我不行， 晚上就开始 晚上充电啊，第二天才有力量啊！来吧，回到我们这样的一个点歌状态，你们能猜到大家会点的最多的是哪一首歌吗？ 迷途未返吧，我猜。 要不然是迷途返，要不然就飞机。我觉得有没有可能？ 小珍觉得呢？ 你觉得吧，你是主唱，你听你的。 这其实我觉得我们乐队的每首首都是精品，什么都有可能被点、 哦哦、那这也有可能。 关麦 这也有可能。 那这样，脖子你猜刚才那两首当中选一首。 那肯定选迷途未返。 好，你们果然猜错了，大家听很多的是飞机这首。 哇， 飞机 对啊，可以吗？片段 可以，没有问题，我觉得 可以来个片段副歌吧。 飞机没问题， 好呀， 副歌 你可以这样，咱们从走一下主歌，然后再走到副歌。 就来个副歌吧，副歌、 哦、 没准备。 我怎么能说没有准备呢？你应该说不想给你们准备。都行，听你的，从哪儿都走都行，你得显咱们非常的专业。 这样吧，这个听众朋友会唱的，既然点了会唱的，就一起来，让我们举起现在手中的闪光灯，对吧？然后唱起这首。 而且大家在家或者在路上更可以放声的唱了，因为即便跑调，我们也真的听不到。 对，然后你们如果流了眼泪，我们也看不到。 哎， 这个眼泪只是属于今天晚上你们自己的。 你是一架无可奈何的飞机，在冰冷的火星上面孤独的飞行。你看满天繁星多么璀璨又耀眼，我才发现你我之间有多么的遥远，我才发现你我之间有多么的遥远。 这个歌其实我们不会唱，因为那个我们这个歌 别放下，我们既然有这样的一个点唱环节，我们就延续一下好不好、 啊、 因为很多人说很久没有听你们唱这首歌曲了 啊。对，我们就是这个歌因为是小时候写，就觉得现在长大我们有更多想表达的，在现场有时候就会有新的歌更替， 因为太多了。 对对对、 给他总结一下那个意思，就是你们赶紧来买我们现场的票，看我们演出， 听听我们新的歌吧。 你们来现场就能听到这首歌，你们如果不来现场就给你们听片段。 然后还有朋友的点，这首歌曲我觉得也适合延续刚才我们这个话题和这首歌曲 Just Free Your Life。 哦，这个歌但是我们没有那个，因为这个歌是一个特殊调弦的、哦、 对，这个歌是那个得 drop 的，得那个目前 对，目前没法演奏这首歌。 那比如说清唱几句可以吗？ 可以清唱几句、 啊、清唱几句可以， 也是来一个副歌吧。 好呀， 行。 One, two, 就让我牵着你的手，就不要回头，这世界很危险，我会在你左右。 Just free your life。 哇哦，真的是很副歌的副歌呢。然后接下来还有很多点的是 Rainbow 啊、哦、Rainbow 这个来个副歌。 嗯， 哎，这个来一整首吧，这个倒是可以弹唱一个。 我都 OK， 我听你的。然后可以为了这么一个苦大仇深的夜晚给大家唱一唱。 对，因为这首歌其实也很少， 这歌好像很久都没有演， 很老的歌了、对吧。 哇，那今天晚真的是绝大的福利了。 对对对，今天这个我们还准备了一些也很少演的歌。 对， 对， 然后你还决定把这首歌曲整首唱完哈，不是片段哈、 唱一个主副吧。 好， 一个主副。 OK。 夜色悄悄的来到，他却睡不着，一个支离破碎的时空，星星闪闪在照耀，他努力寻找梦中那个美丽的地方，不知道这世界有太多的谎言，这谎言随便你着，毁了他的一切。 Rainbow， 请你带他去远方。Rainbow， Rainbow， 受伤，他努力的奔跑，拼命寻找属于自己的城堡，他努力的奔跑，拼命寻找属于自己的城堡。Rainbow， 请你带他去远方。Rainbow， 不要再让他受伤。Rainbow， 带他去远方。 哎呀。找到了刚上大学的感觉， 找到了刚上大学。 然后还有很多人点的这首歌曲是在我们歌单当中的。 嗯，哪一首 ？OK， 这首歌。嗯、没有人比我更喜欢你。你眼睛对我在说话。 哦，真的吗？ 迷人带着一点狡猾。 好的。 海风吹乱你的头发，我对你不羁的无法自拔，忘了把伤害你的他扔掉他送给你的花，我藏了好多的笑话唱给你听，你假装不那么尴尬，拥挤海洋公园，你紧靠着我的肩，我熬夜你可以睡意，不用担心我输得起，如果爱是一场博弈，我愿意就让我一败涂地，什么都可以为你，他真的没有喜欢你，我真的超级喜欢你，我也可以跨越考场给你穿考试的答案，被抓到也没有关系，找到主人我跟他死磕到底，想起玻璃亚的夏天，我心的小小飞行员， 像 没有遇到的搁浅，忘了都拖了一个喜欢的章节，是时间靠瞬间，有种永远的错觉，我熬夜你可以睡意，不用担心我输得起，如果爱是一场博弈，干脆就让我一败涂地，想看容易让你忘心，一直一直都陪着你，我的名字叫普兰比，我愿意就让我一败涂地，什么都可以为你，他真的没有喜欢你，没人比我更喜欢你。Yeah， solo。 等等等。 哎哎哎哎。我熬夜你可以随意，不用担心我输得起，如果爱是一场博弈，干脆就让我一败涂地，想看容易让你忘记，一直一直都陪着你，我的名字叫普兰比，我愿意就让我一败涂地，什么都可以为你，他真的没有喜欢你，没人比我更喜欢你，没人比我更喜欢你。呜呜呜！这歌唱起来还是比较欢快的。 这一段大家太赚了，这样点唱还起，然后带到后面这么嗨的一个表达，很多人都在说你们的和声也太好听了吧。 瞎喝，没有没有，其实还是演出时间长了，我觉得就那个有个配合度了吧。我们俩那个今天过来，其实 脖子，你是不是越来越敢唱了？ 确实是我跟他在一块儿之后越来越敢唱，跟他在一块儿之前我们组乐队之前不太敢唱，然后相当于是在一块儿之后，因为歌全都是我们一块儿编的， 是 和声也一块儿编的， 和声都是他录的，所有的我们的歌的和声都是他录，在我家录， 然后相当于是。假如说唱歌环节他如果要在我边上的话，我觉得 OK， 那我可以唱。如果他 一开始唱和声的时候，你是有种的吗？是敢唱的吗？即便是在家录音的这个情况啊， 有点飘吧，一开始会 是， 一开始 是会有点飘，然后而且还不太敢放出来声唱，就是对自己没那么大的信心。但是后来发现录完之后，哎，他们说还行，就是我自己说还行，这个事儿不占分量，别人说还行， 这是一定的。 对，然后后来慢慢 然后你自己又更加你坚定， 对，然后觉得哎还 OK， 大家都说还行，那就这个样子就 keep going on 了。 对，他喝多了以后有感觉了，很多时候 一定要挂一个喝多了。 我说喝多了， 对，喝多了这个跑的对， 喝多了。 哎，然后很多人说今天的和声听得很清楚，那是要感谢我。我正儿八经的话筒的声音音质调差不多， 得感谢泽华老师。 来，我们刚才很过瘾的一口气听了很多的歌曲，然后也让我们适当的喘口气，稍微休息一下，稍后还有最后一小时的节目在等待各位。然后想要听什么歌啊，然后包括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互动的话，可以随时在各个平台跟我们互动。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Fly I I I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现在是晚上11点，你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我是 Tanya 蔡健雅。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走话说这是真正的 life， 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 FM 974 北京 974 Live Show，974 Live Show。 11:04，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现在把画面切到这个单一画面的泽华。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都惊呆了，他居然摘下了墨镜。陈柏翰居然摘了下了墨镜，你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把刚才那画面都已经呈现出去了。 戴上了，戴上了，戴上 了，忘了是不是？ 没有，就是可以让你们看见我也有摘墨镜的时候。 你刚才该不会是透透气吧？ 对，让我的眼睛透透气。 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要戴眼镜、戴墨镜啊？ 就跟小陈为什么要画眼线一 样， 有样。 来，我们都要问一下，先说你的这个墨镜。嗯， 其实那个相当于啥，就是也可以不戴，但是 是因为黑眼圈太严重吗？ 也没那么严重，我觉得。但是就是戴完了，觉得自己可能戴上墨镜，哎，帅一点。然后后来会导致有一个很客观的是什么事实啊？就是你戴墨镜戴时间长了，确实看强光会觉得刺眼 啊。 这确实是我有时候白天开车的时候会觉得就很。 你说你是无论舞台上还是生活当中都是天天戴墨镜？ 舞台上我不戴，就是那个就出门出行的时候。 生活当中是经常戴墨镜的？ 经常戴。 然后上节目也会戴着墨镜？ 上节目不戴。 它会变成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一个事儿是吧？如果摘下来的话， 怎么说呢？那个。 还是说你要把墨镜摘下就得化眼妆？ 那倒没有，就是只要日常出行，然后那个稍微有一点点活动，然后但是又不至于到上舞台上的时候，我一般会戴墨镜。因为戴墨镜首先有一特别简单的事情，你戴上之后，然后你眼睛今天可能有点肿或者什么的，大家也看不出来。 这倒是， 对对对，所以说 然后不用化眼妆也是事实。 就是对他来说，戴墨镜像打领带一样，就代表了对这个场所他很重视。 对，类似于那种感觉。 他想要 look good。 难怪你是经纪人，真的太会说话。 对，就是那种感觉， 是 就像外国人为什么一定要那个一起身的时候把西装的那个扣子要系上，一下来的时候就要解开，就是一个道理，就觉得这个场合很重要。 那请问你会羡慕旁边这位的眼妆吗？ 哎，我是应该说羡慕的还是没有？我就适应，已经习惯了，已经习惯了。 一开始是不习惯的是吗？ 一开始他刚画的时候肯定不习惯，就是你想我们俩这么多年了，已经好几年了，他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那个刚上大学生的那个样子在我的脑海里，然后突然有一天 慢慢就变成青光眼。 他说哎，突然有一天跟我说哎，兄弟，我要 emo， 我一定要画烟熏妆。我说好，你画一下。然后画完之后，我说呜，怎么你变成这个样子了？然后后来慢慢就习惯了。 哦，原来烟熏妆在你看来是 emo 的一个表达。 对，因为我 女生都会觉得烟熏妆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呈现。哎， 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我喜欢的文化吧，就是2000年左右这个流行朋克，还有这 emo， 几个喜欢的这个 Green Day 啊 ，My Chemical Romance 啊，甚至就艾薇儿， 嗯， 然后还有这个 The Wheels， 艾薇儿特别典型， 对他们就是很典型的那个时代的。然后他们有一个标志性的就是会画烟熏妆， 很大的烟熏妆。 对， 你这相对来说都小了很多。 我演出时候会画的比较重一些， 嗯， 对。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说，可能也是我比较习惯了，然后可能就觉得化妆唱歌会比较进入状态一点。 那你的烟熏妆现在是可以自己画呢，还是需要别人来帮助？ 哦，我们经纪人帮我画。 哇哦， 对，但是我其实自己也能画，但是我画的就是拿手指这样。 就会涂得更加的散乱的烟熏的， 更加的 emo。 哎，经纪人在包装这个葡萄不愤怒的时候是不是很省心儿？很省心啊？很省心儿是什么鬼？很省心啊， 本精人。 我可能在这方面就是没有对他们做太多的硬性的要求，因为我希望就是他们是一种自由生长的状态。 然后他们对于自己的外形是很有想法的。 他们对自己的外形是很有想法，但是我觉得他们缺乏一个整体的，就是两个人一起的部分。就是像小珍，他你看也看到他今天穿的是一个偏古着的一个 感 觉，然后一个可能更英伦一点，然后陈柏翰就还是那种比较街头一点。所以说如 啊，你说 大概就是这样 啊。 你看日常要争吵起来就要开始了 啊。那没有，主要小珍最近那什么，最近看那个浴血黑帮那个英剧 哦， 然后就是、 哦、确实是很像。 我还玩那个《荒野大镖客》， 对， 然后他那个里 配你的眼妆也绝了，真的 是他有点代入感最近，然后之前不是这个样子。 那你不配合他吗？ 我 乐队不需要配合彼此吗？ 主要是啥？就是我们乐队很多事情都配合，但是在玩游戏这方面我确实不行。我因为我是 他们其实就像小珍，其实挺爱玩游戏的。然后唯一这一点是我跟他脱节的，就是我特别不会玩游戏。我相信那个在场的，就是线上的这些听众朋友们应该很爱玩游戏，但是我是一个我玩游戏特别少。我就是现在那个 怎么玩游戏 流行的那游戏我都不太懂。然后后来那个比如说像小珍最近说，哎，跟我说晚上特别 emo 的时候，说你看我这身衣服是不是像那荒野大镖客。我说荒野大镖客是啥？那个浴血黑帮。我说哦，我明白了。然后就是他跟我说游戏的我不知道，跟我说就是影视剧品的时候我知道，所以就稍微是这个事儿啊，稍微有点脱节。 OK， 我们从时尚类节目回到我们的音乐类节目当中来哦。我们刚才说有问题大家可以提问，然后有朋友说元旦的时候能看到演出吗？ 我们希望能，现在这个疫情实在是就是谁 都 说 未知的。 对，都是未知的。但是我们元旦应该是定了演出了， 我们就是1月1号在武汉。 哦， 嗯，对对对， 所以如果要去武汉的朋友的话可能会能看到哈。 对 对对对，我们就是武汉其实本来是8月份就要去，是特别特别好的日子，然后 延到现在。 对对对，然后就是一直延期，然后最后我想那就跟大家一起过个新年吧。然后呢，就希望可以让他们一起就在不拉不愤怒的歌声里进入2022。 嗯，然后朋友说12月的北京呢？ 12月的 北京难了吧？ 本来是有的啦，但是就是希望这个就看 只能是希望 看运气了，看运气 只能是希望 了。 对，因为本来我们11月在北京就有， 还是希望大家安全嘛。 对对对对，没有办法，好多咱们得那个呼应政策的那个什么导向嘛，然后 安全第一嘛， 安全第一嘛，不能瞎折腾。 所以就要更加感谢就是 FM 97.4，然后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安安全全的唱给大家听。 哎，还真是，我们也很久就没有演出的这种活动，也有小一个月了，大家都其实很期待，就看看现场啊，听听歌，有这么一个平台，我觉得真的还蛮幸运的， 变成一个线上大直播。我的妈呀，你们一点都不愤怒，你们简直太会表达了，爱你们哟。来，这一时段先跟大家分享歌曲的话，第一首分享什么样的歌？ 来一个那个我们上一张专辑里的歌吧。 嗯， 然后也是跟这个夏天有关的， 就我们很多歌都和这个夏天有关，然后这首歌，我们现在现场也演的很少，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个特殊的版本。 哇哦！ 这首歌叫《夏天的伞》。离去，义无反顾，我不。 能呼吸，最重要的东西我还不能够放弃，他也会离去，一时的勇气我却找不回，白云黑终于还能相信谁，夏天的伞，哎，我耳机掉了，差一半，谢谢。 但是你的耳机掉以后，并没有影响你的发挥和表现。很少在演出现场唱到的《夏天的伞》，今天为什么加到这个歌单当中来了？ 哎、其实很久没唱， 对，确实很久了。然后因为这个歌，其实当时出来那个 demo 的时候，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弹唱的版本，然后大家印象比较深刻，就我们队里。然后昨天排歌的时候，我就说，反正今天是这个不插电，然后又是这样一个形式，就唱一些大家平时在现场可能比较少听到的歌。 而且就本来今天这个大家听 FM 97.4听到葡萄不愤怒的这个形式就跟之前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应该在歌单的排布上也应该做点花样不一样。 你们在说这段的时候，雪梨一直在不停的这个点头如捣蒜一样啊。 因为我当时 很满意他。 当时那个 demo 出来的时候，就是我们上一张专辑《十天品》，然后我听第一批 demo 的时候，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歌。然后最后就是他们做到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叙事的一个方法，就是现在大家能听到的这个录音室版。但是其实我还是会更喜欢他的这个不插电版。 嗯， 其实我甚至还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也许以后我们可以出一张不插电的一个 同意 专辑。 对， 而且我觉得这不插电的专辑，我希望可以就是跟大家有一个更紧密的连接，就是你希望这个专辑可以收到什么样的歌，不是我们来决定歌单，因为很多时候。 而且我觉得也可以尝试把大家的故事收录进来。 是的，是的，是的，我觉得这会是这个不插电它最美的地方，就是它去掉了很多华丽的东西。 嗯， 因为人在最深沉和最投入的时候，你是无暇顾及这些华丽的东西的。 同意。 孔夫子电话已关机说太喜欢这个歌了，在我很低谷的时候，真的有治愈我。 哎， 可以， 感谢。 孔夫子， 我感觉我们的乐迷还是就很棒。因为那个之前有一些就给我私信啊或者发微博，其实能看到他们，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快节奏的时代，每天都有这个信息很多涌入，包括歌也是，其实大家已经没有那个耐心去听你在讲什么，或者这个歌就大概听一耳朵，哎，它旋律还不错，然后听起来什么感觉，你可能就去听下一首了，这首歌可能就过去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们乐迷还是他们都是很认真听歌的人， 然后把自己的故事真的给你的时候的那一刻的连接点是真的会很感动的。 对, 对， 这种就是我们做音乐的一个成就感吧， 就是一个很现实的成就感，就是很能摸得着的成就感。 对， 非常幸福的一个部分。 对，非常幸福的一个感觉。 争做公主驸马说，夏天的伞比较喜欢的是歌词，做定义为不祥的美丽，做定义为不祥的美丽。 对，做定义为不祥的美丽。因为这个其实一开始是一个前半段主歌是一个我的梦境，就是一丝很混乱的东西，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那个画面没法去形容，我只能用这样的歌词定为不祥的美丽。 嗯，哎，这段有一种盗梦空间的那个即视感，层层层层层在穿越。 对对对，它就是一个梦。 它这个歌其实就是一个梦。这个、歌是那天它 有一种上一代的武侠片的一个穿越。哎，你继续说那个梦。 对，就是一个梦，就是。 是醒来记得的梦，记得发生什么的梦，还是只记得一个感觉的一个 梦？记得一个感觉， 感觉 对，记得一个感觉。然后我去用一些，就是这些 形容词吧。 对，形容词，因为一开始这些词其实是没有什么逻辑性的， 是 因为就像我的梦一样。但是这些词让我唱起来的时候，感觉像我的梦，就是比如做可爱的温正，定义为不祥的美丽，它很像那个梦的感觉。你，它是一种意象的感觉，它并不是一个很有逻辑的东西。 对， 这种东西在你的创作当中，它是不是非常可遇不可求的？ 对，那就碰了。 就是看 不过那个我们那个歌很多的那个感觉，就很多的歌词也其实也经常能常见映射的这种东西，咱们那个就是我们的歌词，尤其是小珍写的歌词经常能会出现这种就是跟梦境相关，然后就是看似好像有一点点这两个没有关系，但是其实是因为你的一个梦或者什么也好，然后就是其实就那么一刹那出来的。他其实相当于是在写歌词的时候不会说哎我就今天花八个小时就盯着电脑然后盯着笔记本在那一定要写出来，他可能就是喝多了然后睡醒了之后哎突然就有感觉了。 对， 其实很多时候就这么写出来。 你有过那个阶段吗？就是对着电脑然后硬逼自己去写的。 就是我写不了命题，命题的歌，就是你告诉我这个是什么，然后你写，我真是憋，就是憋过，憋不出来。我的歌， 所以即兴创作这种你就不行哈。 对，就是你说给我一个命题，说是这个谈恋爱，然后你让我写，我真写不出来。我之前就是有憋过，然后是之后跟那个我们队里的经纪人，包括跟他们合作，然后互相来去做。但是我们的一般我们自己的歌发表在专辑里的歌都是我就是想到然后再去做出来的，没有就是你要命题一个什么歌这样做。 然后再看直播的山城在逃小冬瓜说，看葡萄现场所有的烦恼都抛出脑后了。二十一颗葡萄说，看葡萄不愤怒的现场就让我很快乐，也能得到很多的力量。我们希望今天晚上两个小时的不插电的形式一样是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一个力量和温暖感吧。接下来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歌？ 接下来这个后半段我们演一首这个经典的吧。Me Too Eva， 这个是我们最火的一首歌，然后也是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然后但是这首歌非常奇妙，我现在每个时候唱起这首歌都会一下回到就我当时写的那个感觉，我能想起那时候的自己，就是很迷途未返，一往无前，没有这么多烦恼，也没有这么多想的，他只是想着哎怎么坚持自己的梦想，追梦逐梦的那种感觉。 我的天哪，你把话说那么满，一会儿你在唱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怎么办？来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互动。茵茵吃火锅说他最爱的就是这个，让配上一个感叹号。 希望他今天晚上可以吃火锅的时候更幸福。 早上天空晴朗，我不想起床，想起这个夏天对妈妈撒过的最后一个谎。冰淇淋的可口加咖啡的苦涩叫做 growing up， 可是为什么每个人都在渐渐离开我？我只想要去过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勇往直前，永远不退缩。就算失落，太阳依然会从西边落。不变的是我迷途未返的执着。夏天的烦恼没人知道，也不太重要，永远忘不了的是你干净明亮的微笑。寂静的时刻总是充斥着无聊的味道，原来我早已经习惯每日每夜的喧闹。我只想要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勇往直前，永远不退缩。就算失落，太阳依然会从西边落。不变的是我迷途未返的执着。我只想要去过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勇往直前，永远不退缩。 凡，谢谢。 美的早上，天空晴朗，我不想起床，想起这个夏天跟妈妈。 不插电版本的这一首《迷途未返》，谁受得了啊？我的天哪！歌词更加的听到心里去的。 他这个歌其实就是不插电跟插电区别其实是挺大的。这个， 对，这个现在这个是插电， 这是插电的版本， 我们当然听得出来啊。这是不插电的版本，也是绝了。茵茵吃火锅说受不了，好难受啊。 就是人生没有难受的时候，就是人生只有有难受的时候才能知道不难受舒服的时候。 对对对，你要是一直是快乐的时候，其实你是感受不到那个 一直是快乐的话，快乐对于你来说也就是平平淡淡，像一盆别像一盆，像一杯矿泉水一样。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有过不快乐的时候，所以你快乐的时候你会那个感觉很快乐。对 对， 很珍惜。 我们还是聊一句吧，嗯，我只想要去过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 嗯， 请问你们三位现在想要的生活跟曾经的自己，特别是小陈，你在写这首歌曲的时候， 嗯， 想要的生活发生变化了吗？ 没有发生变化，而且在路上。对，在路上，就是在我想要的生活的路上。 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我觉得是就比如很多方面，比如说我很喜欢动物，然后我小时候就一直想养，但是我家里一直没养过。 嗯， 然后我现在养了我最喜欢的猫，然后而且我最喜欢的品种就是美短，我也养了。然后我也养了狗，我最喜欢的品种是博美，我也养了。然后我还养了一只貂，然后我还养了一只鹦鹉，然后还养了乌龟。就是我在家看他们玩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快乐。就是我觉得，就是感觉我小时候最想要那种在这一 等一下，你在讲这个画面，他们一起玩的那个画面，我觉得并不快乐。 哎呦，他们都 是觉得很闹的一个画面。 他们很和谐，然后就追逐打闹，特别 好玩。鹦鹉去叼猫，然后猫去抓狗，然后各种要鸡飞狗跳的一个状态。 对，就是，哎，就很快乐。我在家就现在都就在家跟他们玩，真的开心。那种开心是真的开心，就觉得在路上跟自己想要的生活很贴近了。然后剩下在理想方面做乐队，我觉得可能之前有一些坎坷，然后有一些有问题，但我到今年以后，我们乐队发这张专辑我特别喜欢，我自己就很喜欢，我自己都会一直循环听。然后到现在大家演出，唯一可能就疫情有时候会有延期啊什么的，但是对我来说都 这是不可控的。 对，这是不可控的。对，所以我没有变，然后而且在路上 真好，羡慕。所以你整体上还是那个想过的生活。 对对对，我很快乐，我很知足。 脖子呢？ 嗯，我其实我觉得就是小珍是一个特别理想化的人，我肯定就是在每一阶段会有每一阶段的想要过的生活，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无可厚非，所有人都是这个样子，就是在每个阶段我会要有一个更高的追求，要或者说我的追求变有变化，这是很正常。但是 或者有的时候可能会越来越清楚自己。 对，会越来越描清楚你的这个轮廓线是什么。但是有一个什么现实的问题，我发现很多现在也是跟当下的很多小年轻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描清楚自己要想追求的生活，这是 OK 的，但是你千万不要去为了假装去一直需要找那个在追求的状态去追求。我不知道这个话大家能不能明白吗？就是你只想让自己是在一个追求的那个路上，就是必须要把自己设定在我一直要追求，我一直要追求。但是其实你今天在变追求，明天在变追求，不是在描绘你那个到底追求那东西是什么，而是你一直要去找那感觉，就是我要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可能都已经随遇而安了，去上公务员了或者什么，我就一直要跟他们不一样。我就是，哎，我今天我听这个乐队，我就觉得我在追求什么东西。明天我听那个乐队，我在追求，这个是不可的。 是，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一个 一定是真实的，就是 你真实，你真的。 抱歉打断一下，时间关系我们必须要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回来继续的再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好的 好的。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季，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明媚的早上，阳光晴朗。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来到了11:30，距离我们今天节目结束还有只剩下26分钟的时间了，各位啊，真的时间好快。我们刚才从这个迷途未返，然后聊到了当中的这样的一句歌词，我只想要去过自己一直想要的生活。小珍呢，想要的生活是没变的，然后脖子说他一直在变。你刚才讲到了你的那个职业性的原理和道理，请问那你现在想过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觉得就是首先一个很客观的，我在葡萄不愤怒，然后呢作为鼓手，我肯定是想让我们乐队越来越好，这个是特别特别的直观的。然后呢， 越来越好有标准吗？有量化的标准吗？ 量化的标准我觉得具体就不讲俗的东西啊，就是不讲很俗套的，但是那个这是很客观的，比如票房好啊，越来越好，然后观众越来越多，然后音乐节或者什么的越来越好，什么曝光度越来越多，这是很正常的。但是 我 觉得我 要不打断他的可以列一张 A4 纸、哎、 但是有一个特别特别的理想化的，就是我能 get 到的，我觉得在我们现阶段是我能看到跟之前有变化的，就是我们在写的歌，先不说这个歌放到市场上的问题，就是在我们自己来看，我们自己内心能觉得这个歌，比如说出了一个新歌，跟好几年前的迷途未返有一个区别，是我能看到的我想要的那个进步的画面，因为我们不再是18岁了，已经是26，这个是我觉得是很正常的，而且也是我想看到的。我不希望我们到30岁的时候还在写迷途未返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有点太过分了。咱们在30岁的时候还在唱就算失落太阳还依然从西边落，我觉得这个东西你30岁的时候好像没有必要再 怎么就没有必要了呢？ 唱是没问题的，就是他是希望自己在每个阶段都能做出这个、 我那时候是对30岁的时候唱这歌没问题，但是30岁再写就这种感觉，我觉得可以写，但是那时候的利益跟现在绝对不一样，不是我不是那种肤浅的词的利益，就是我希望能看到一个量化啊，不是质的飞跃。 嗯， 但现在也能看出来，现在其实我们在写很多歌的时候，能映射到我们很多的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跟原来其实是有区别的。我觉得是一个我对乐队的，就是希望的，一直想要走下去的，我认为对的东西。 你这样说，我就理解你为什么要一直在变了。你是希望，你也是渴望这样的变， 对，因为就是。不变，就是每个人，比如说像你做葡萄不愤怒，咱们做葡萄不愤怒， 就是可以有内核的保留，但是 对对对，就是我想讲， 是在进步， 对对对，不变的东西是肯定不变的，但是你要变的东西也是肯定要变的， 对 对， 就是在进步，就是在一些该努力，不能把这个有些就是你是用偷懒的方式而去说爱自己是不变的， 对， 那个就， 但是你内核的东西是肯定不会变的，就像你热爱摇滚乐也好，热爱流行朋克也好，这是肯定不会变的，只不过就是你在某一个阶段的岁数怎么来呈现的。 也希望热爱你们的粉丝永远是不变的。来，雪梨吧，你想过的生活。 其实我是两个为什么要笑？ 捡到很多钱， 这么现实的，大家都想要这样。 没有，我是想起就是我老板说过一句非常让我觉得对的话，就是人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只会后悔自己没有做过的事，而不会后悔自己曾经做过什么。对，所以我觉得。我曾经是那种不知道自己要干嘛，但是我现在比较像小珍的状态，就是我觉得我正在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对， 对，这 也就是每年会做一些，这里面其实也包含到，就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希望每年有变化，他能看到自己的进步，他知道自己的时间没有荒废。我也希望是这样，我觉得就是恣意的人生吧。嗯， 也奉劝那个大家， 当然要尽自己的责任。 奉劝各位在听这个的时候，也是就是尤其是学生的时候，想干的事一切不要耽搁了，就是你别说想等着自己有钱的时候，或者说有精力的时候去干，你永远是花不完的精力，永远是花不完的钱，但是你有难得的青春，一定要 把握住，这个是很中肯的话。 对 对, 对，其实是 每一个当下。 对， 每一个当下。 你们说这个当下的时候，争做公主驸马，他就回忆到自己的一个当下，那次在现场一路冒大雨，颠沛流离的赶去演唱会，最后听到小珍唱《迷途未返》，勇往直前，永远不退缩这一句，真的有流泪的冲动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事情就， 他有自己的这个时刻， 也很感谢这么看。其实这个事儿特别多这种情况，就像比如说咱们当时在哪站的时候有一个盲人，我们当时在哪一站选是到广州 苏州不在、 哦、 杭州杭州、 哦、在杭州 杭州九球会 有一个盲人，然后去过来看我们演出，打引号的看，其实人家是过来来听了一个盲人，人家知道你们葡萄不愤怒，但是人家虽然说是盲人，人家还是过来听来了， 玩得很开心他。 对，然后就是那种感觉，你就很难去用语言去表述那种感觉，他都不知道你们四个人长什么样，然后人家就是通过你的音乐，人家纯粹是在听你这个音乐里面的歌词啊什么的，所以人家觉得这个乐队值得我去看。所以说在那当下我们就觉得可能我们的音乐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一点点存在的意义的， 这就是音乐人怎么样的一直坚持下去的一个原动力。 对， 确实挺打动 的。我还想起来一个，就是也是别的粉丝发给我的，就是他的哥哥等于说一直在护理一个自闭症的孩子，有一种自闭症他是智商是很高的，但是他没办法与别人交流，然后他有一个吉他在那，然后可能他就是听他哥哥在放我们的歌，他就学会了弹《迷途未返》用吉他，然后他把他弹的《迷途未返》那个视频发给我说，我真的觉得就是我觉得我在做一件非常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嗯，对 对， 就是虽然可能大家有时候不需要语言，就是音乐本身它就让我们在某一些时刻是不孤独的。 嗯，真棒。你们在讲这段的时候，我觉得在听我们节目或看我们节目的，不管你是喜不喜欢葡萄不愤怒，认不认识葡萄不愤怒，但这就是音乐最直给的一个魅力啊。 对 对， 真好。 就是 来吧，我们接下来继续给大家分享歌曲。 好， 聊得这么走心，接下来该唱什么样的歌曲呢？ 唱一个也是走心的歌曲吧，走心的一首慢歌吧，算是专辑里的比较一首抒情歌曲，然后这首歌叫做《我以为》。我以为， 哎，等等，哎，等一下，我这调好像不对 啊。大家来一个小彩蛋， 你以为你的调是对的 啊、不好意思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哎、夏天过去还会再来，为了他离开却不再回来，牵玫瑰色迷人的虚荣，最后的温柔它不会为谁而停留，炫耀和你固执的坚持沉默，黑暗把我淹没，安静隐藏我的难过，眼泪星河在坠落，最想念是我，我从未想过曾经会如此的错过，我以为一切都可以重来，夏天过去还会再来，未来他离开却不再回来，原来心痛的感觉是这样，却离 切都可以重来。夏天过去还会再来，为何他离开却不再回来？心痛的感觉是这样，原来是我的悲伤，我已经再记不起他的模样。 谢谢，我以为。 你刚才那个噔噔噔噔， 随手瞎弹的， 有一种网络的一个即视感。发生了什么一个故障或者什么宕机？噔噔噔噔， 就是这个就跟吉他手还有鼓手都有手屁的，就是一首歌完了一定得加点杂七杂八的，对，不是就瞎来两下。 你们在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大家在发歌词啊，我在猜想，可能是大家在跟着唱，然后发歌词，但也许有可能像刚才我在聊每首歌曲选一句歌词一样，在这首歌曲当中，大家可能最喜欢的那一句歌词， 对， 然后大家给出来的那一句是不一样的，所以我在看每一个人对应那一句歌词的时候，也许他在表达的就是这个阶段他自己的一个状态， 对， 你看吴赫赫选择的是漫天星河在坠落。May in December 说最想念你的是我， 对，这两句是连着的，就满天星河在坠落，最想念你的是我。 茵茵吃火锅的是我以为一切可以重来，夏天过去还会再来。 可以。这个给我们说的还挺 emo， 挺感动的， 就是因为这个我以为其实讲的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就是大家在生活中都会后悔嘛，世上也没有后悔药嘛。 哎，有的话你们会愿意吃吗？ 我觉得吃了，其实啊，吃完之后就是永远 你还是会后悔， 永远会有后不完的悔。 你会后悔你为什么吃了这个药？ 对 呀，我们知道呀。但是，请问，当这个药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会吃下去吗？ 就是人第一回的时候肯定会吃。 我感觉是。就是说不定，就是这本来就是个复杂的，就你可能这不同的事或者不同的状态或者不同的 人。我觉得一般人都是有好奇心的，你第一回都会吃，然后吃完之后你后悔之后，你就会后悔无数的后悔，你后悔为什么自己要吃后悔药。 嗯，小针点在于看他那个时候喝的有多少。 哦，那有可能，那有可能。 决定吃还是不吃？ 哦，那也有。 雪梨呢？ 你太了解他们了。 你会吃吗？后悔药如果有的话， 我其实从小到大想过无数次，就是很多事情你感觉你再来一次可能会做得更好，但是呢其实有时候并不会做得更好，有时候我现在的我是不会吃的，我以前可能会吃，因为我觉得现在的我觉得即使是错的那也没有关系，因为它也会给你一些东西，而且这也是你需要经历的东西，没有人的人生是可以就是像无瑕疵的， 对，那对 对 对 对 对， 理想就是如果说你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过到自己最理想的状态，这个世界不会存在，我觉得。 对对 对， 对， 那我们延续一下这样的一个发散性的想法，如果真的吃下去了，然后呢有一个时空轨道，像哆啦 A 梦的那个时空隧道一样， 那太酷了， 一直在往前穿梭，你会选择在哪一个段落停下来，去重来那样的一个段落？我们就说是情感好呀，是亲情呢，友情呢，爱情呢，还是什么呢？ 主唱先说。 这我感觉穿的话，那穿的太多了就。 对，如果可以停的话，你选择一种，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就是刚才说这几种好了，亲情、友情、爱情，你会选择在哪一个关口下来？ 啊，我到事情上，我先说，让他们想一想。 行、 我没有，我没有想回去的。我觉得现在都挺好的。 你就一直在是在那边坐坐坐， 一往无前。 你就看各种各样的画面，哪个都不下去。 雪莉想着，那你先说。 我人生有一个就是现活到现在最后悔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我应该是第一年。就是大学第一年毕业之后第一年工作，然后我当时我外公就是突然去世了，然后呢但是反正种种原因，然后我没有回去，然后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百分之百会想要回去的、 啊、那这个是后悔、 这个、 这个是后悔、 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 也是后悔， 对对对对对，嗯，我永远会记得后面的事情。对， 你还是没有儿子？ 我就没有，就是特你可能就哎，就比如回到刚才你给我一个药，可能我会突然吃了，但吃了以后，你让我想回哪个，我可能就会回到刚才，哎，我把那个那一句唱得更好，就这么简单一个事儿。 可以可以， 就是你真的让我去想，我没有想，我觉得到现在我的一切都是我的现在的经历。 那很好啊，对啊， 对 嗯，脖子呢？ 我要是后悔的话， 亲情、友情、爱情， 我觉得。这些其实还好，我可以后悔那个，我其实，在做音乐这方面，在小时候，就是说要做乐队，然后什么的， 哎、是 当时那个、 这个、也是应该多学点、 当时我已经做的还挺笃定的了，但是我要后悔的，我应该再更笃定一点。当时我记得，因为总有人嘲笑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事儿。在你上初中的时候， 初高中的时候， 你如果不在那儿正常的去读书，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特别特别现实。现在应该很多小孩也有这个顾虑，比如说我想所谓的那些格格不入，我读书之余，我说哎，我想梦想组个乐队，或者我想梦想我去当宇航员，或者说夸张点梦想，我想当那个什么一些很远大的理想，你的同学就会跟你说你。不要那么不切实际，咱们那个落地生根一点。 对对对， 我很后悔我当时没再更笃定一点，我记得当时我只是没反驳，但是我默默的去在就是努力不去想他们当时诋毁我的那些话。我记得当时我 但是在那个阶段他其实还是有不经意的听到你的心里去。 对，这很那什么，当时就很难受。你想，就是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在初中的时候，当时骑自行车回家，然后我当时听歌，因为我老打鼓嘛，他们就当时老笑话我说我有病，说我在路上骑车的时候撒着把在那打鼓，就说我这是不是精神病了？然后我说好听一点，因为不能说不好听的话嘛，就是这种时候。然后 我也是，我那会儿在就是弹吉他，然后同学就说哎。就说你装啊，就是装叉，对， 嗯、 就是说，哎，就是那种嘲讽，就是永远都是嘲讽。 所以就是也借这个话题，就是跟听众还处于那个阶段有梦想的，就是不要因为一些不经意间的，就是你的同学不经意间的一些开玩笑的话，磨灭了你一生的可能会造成的成就，或者说什么的，千万不要这个样子，对。 说太好了，我觉得每一个人，而且是每个世代，在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都会有非常非常不确定和非常非常低谷到已经不能站起来的时候。 嗯， 然后你觉得那是人生当中最绝望的时候了吧？以后你会发现，人生当中还有无数个绝望的瞬间， 越来越绝望。 所以他那个当下也许并不是那么难过的，我们是可以起来的。然后我们用这个时空隧道的题，其实如果你处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不妨想象一下，真的十五年。20年、25年之后的自己，他可能会穿越回来，他可能就在你旁边，然后拉着你的手，告诉你你可以， 嗯， 告诉你不要去听那些，要相信自己，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这些东西。 像哆啦 A 梦那个有一个、 哎、 那一集，哆啦 A 梦大雄回到那个当时， 对对对， 嗯，看过那一集， 然后这样你就不会孤独了， 对。 希望大家都，因为也很难啊。我们这样说的话，大家也很难真正做到，在你那个低谷的时候就瞬间起来。但是真正绝望的时候，相信自己。 对， 嗯。 可不可以不要再那么沉默？ 大家很多人在说自己的，如果能重来的话，会选择怎么样？有人说，如果能重来的话，不要认识某某某某某。 啊！ 争做公主驸马说，为什么只有我觉得很惊悚呢？这个话题， 很惊悚。 大半夜的一个悬疑片哈。收回来，我们今天快结束之前，还可以给大家再来一次点歌环节。 Yes, yes。 大家想听什么样的歌？现在把歌名发送上来。 我们还是可以用片段的方式给大家呈现一些。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都可以把你想听到的歌名发送上来。21颗葡萄第一个发送来的是世纪开心园。 哦，这个也是就是不太适合这个弹唱的，它是一个这个编制的，它就可以再看看别的。 那清唱几句可以吗？ 啊，也可以。 从哪开始唱？ 你不明白为什么对错总是在由他们决定，因为你好是每个人最喜欢的结束用语。说陪笑记得要保持你的好脾气，日子里因为跟的那一人真的在乎你，他们说错的从未是这世界，错的是你天真的执念，每个人都心照不宣，表演才能更好的出现，这里叫做世纪开心园，来到就会忘记还有明天，交出你全部的底线，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 哎，大概唱一下， 很长的一段嘞，最后一个日落。 哎呦，这哎，这你行吗？ 应该可以。 行，因为他的心是标准音的，所以说得稍微转一个八位。 哦。唱个副歌吧。 行，都吧。 最后一个失落， 唱一个副歌。对， 花园小猫。 哦，花园小猫也可以唱一段吧，唱一个副歌吧，然后大家可以听歌的机会就是可以多听。 行行，听你的，听你的。 花园小猫来个副歌吧。One two。 地平线渐渐消失，忘记却没那么容易，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真的很想念你，关于你的日记在每个夏天的开始，六月的雨悲伤的落下，我却不得不放弃你。 你说以后咱们演出也是每一首歌都唱10秒钟。 那大家会退票？那你退还是不退？ 突然有了一种莫名的幻想。 哇哦。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波子。Q 到下一个环节了，我突然想起来了。祝 你生日，一起唱吧好不好？来。 祝你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可以，这个，还挺难得，好像过到25岁，第一回是在电台过的生日。 啊， 今天正好有幸在 FM 94.7和泽华老师一起啊，97.4，太激动了，说错了，这 心一寒 ，sorry， 在 FM 97.4和泽华老师一起，马上就要跨到了我25岁的生日。对， 快快许一个希望世界和平这样的愿望。 这个愿望有点大，还是希望葡萄不愤怒能越来越好，听我们的听众可以最直接的跟我们一起永远成长就行了。对， 好， 永远成长 真好。 你们俩要送愿望吗？送祝福吗？ 好好挣钱吧。 对，我希望他那个就是保持自己的这个状态， 对， 现在都很好，大家都很好，就我们只要这样下去一定会更加好的。 对， 雪梨呢？ 我希望继续发光发热吧，就理想都实现。 对 对，不要把自己逼得太狠，就这样的。 可以，确实是那个突然我 Made in December 的时候特别好，永远八块腹肌。 这是他 就这么现实， 这是他的梦想。对， 对啊， 这对于他来说就 我发现其实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人在年轻的时候，你没有发现你在16岁、15岁的时候去过生日，你特别的期盼。你越到大的时候，你过生日的时候，其实莫名的多了很多孤独感，你知道吗？ 是是是， 这个是就是当你越到过生日的那个前后的时候，你会越想一些很分崩离析的事情。 还有另外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岁数越大以后越爱聊这个生日这个话题。我们及时收，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谢谢葡萄不愤怒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然后最后我也送一个祝福吧，希望你可以永远有这样无可救药的执念。拜拜 拜拜， 不要再回来，他嘲笑着我，可笑的我。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小姨家上发条的小青蛙，二姑妈织完毛衣织棉袜，外婆说鸡蛋炒个香椿芽儿，过日子钱要省着花。三表妹摘来鲜花染指甲，大表哥滚完铁环玩泥巴，舅舅说煮汤圆儿更上佳，看晚霞明天该走了。当年的路来回走，寒冬或枯树，家家户户彼此都问一问难处，赶紧一副简单礼物，热饺子总有一点醋。